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家政就找管家帮，月嫂、育婴师、保姆、保洁，咨询电话95081。管家帮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。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文艺广播帮耳边。87.6。 老板，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，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。董酒窖藏系列，好喝醒酒快，400-919-618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七 夜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 世道人心。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，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。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李林端着一碗粥，笑眯眯地站在门口，看这样已经站了有段时间了。他笑着对李云杰说：“ 女儿啊，饿了吧？”“ 我不饿。”“ 哎，这是不是你妈做的？是你姑姑做的，她特意嘱咐我给你留的夜宵啊，还温热的呢，赶紧吃。” 李云杰犹豫着，老爸却径直走进房间，把粥放在了他的写字台上。等老爸走了，李云杰终于大口吃了起来。反正是姑姑做的，又不是那个女人做的，吃就吃了，吃饱了才有力气，有力气了明天才能去外婆家。主卧内，许梦安还没有入睡，见李林进门就忙问他吃了 啊。你看你这么心疼闺女，你之前又何必呢？ 你不懂，咱俩不能什么都顺着她的心意。我妹如今这样，就是因为她自小在我爸妈的宠溺下过得太顺风顺水了，现在一点小挫败都会让她抓狂，抗打击能力和抗压能力几乎为零。 这是两码事啊，云杰又没做错什么。 我也希望云杰这辈子能顺风顺水，可是我们俩会老的，能保护得了她一辈子吗？你看现在社会竞争多激烈，女儿早晚是要走出家门的，她呀得学会调节情绪，也要学会适应环境。我倒觉得让她经历这么一次不是坏事。 李林笑了笑，在床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来，饶有兴味地打量着妻子。怎么遇到什么糟心事了？ 你指的是哪件？最近咱们家的事哪件不糟心？你姐、我妹、咱爸还有闺女。 哎，叮嘱啊，我是问你最近在工作上 是不是遇到什么问题了？ 没有。 你可骗不了我，而且我听说黄思思跳槽到你们新苗了。 连你都知道了？ 我又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。老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他这么做太不厚道了吧。 商人在商言商，没什么可说的。我说李林啊，你们真有意思，你瑞秋甚至包括我们部门那个小何，一个个的都觉得黄思思马上就要占了我的位置了，一个个的都觉得我许梦安就要这么认怂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不怕，他要有真本事放马过来好了。还有啊，咱俩不是说好的吗，工作上各顾各的，谁也别管谁的，我的事你少管。 行啊，我以后啊再不管你了啊。 听完丈夫这句话，许梦安愣了半晌，突然嘴巴一张，哭出了声。 我没让你不管我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理解我呢？ 许梦安一边哭一边用力吸着鼻子，拼命想止住眼泪，却根本止不住。这前一秒还铁骨铮铮，突然就变了画风，李林直发懵啊。哎，我说妈，你这是又怎么了啊？多少年了，妻子从没有这样哭过。见他这副样子，李林心里有些怵。他递过纸巾，许梦安伸出手，一下就把纸巾拍在了地上。哼，这会儿李林想起来，妻子第一次怀孕时也这么嚎啕大哭过，也就是这个时候他才记起来妻子现在又是个孕妇了，他的肚子里孕育着他们的第二个孩子。只是这段时间妻子每日里风风火火，根本就不像个本该安心静养的孕妇。许梦安总是在用行动告诉所有人，他跟以前并无区别，他还是那个什么都能搞定的许梦安。在这一瞬间，李林便理解了妻子，理解了妻子今天的固执，理解了他此刻的情绪。李林挨着许梦安坐下。老婆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对啊，我不该说这种话。 你哪有不对呀？你们都对，全是我的错。 哎呀，我开玩笑的。哎呀，你最近压力太大了啊！给。李林又抽出一张纸巾，擦拭着妻子的眼泪。就缓一缓吧啊，把力气都用尽了，接下来该走不动了。你要是工作不开心，就休息一段时间啊。 公司里还有好多事要处理，我走不开的。 哎，对了，你上午不是去做唐筛了吗？医生怎么说啊？ 上午呢验的是血清，是好的，可医生说高龄人身不一样，最好嘛再做一次检查 啊。哎，你要是真的把自己当成高龄孕妇就好了啊。问题就在这儿，你既不认为自己高龄，有时候还会忘记自己是个孕妇，你得认识到你跟以前不一样了。 有什么不一样了？ 许梦安说着把脑袋靠在了丈夫的肩膀上。 我还是我呀。 李林拉住了妻子的手。现在冷静下来了？ 好多了。哎，欣欣的医生，你联系的怎么样了？ 许梦安一问出这个问题，李林就知道那个理性的大姐又回来了。哦，约了明天，放心吧。 你之前说的那个医生是你同学的朋友？哪个同学啊？我认识吗？ 梅一朵的朋友。 是他呀。我当然记得，梅一朵是你的研究生同学。对了，他结婚了吗？ 结了吧。 结了，多遗憾呐！那会儿他是怎么说的？说啊，这辈子非李玲不嫁。 哎，差不多得了啊！什么陈年老醋你都吃啊？ 他还在美国吗？ 是啊。 嗯，那就好。女儿执意要去外婆家，许孟安同意了。当然，就算不同意也没用。许孟安自己是从这个年纪过来的，也曾经为青春期时的妹妹揪心过。十五六岁的半大人正从孩子往成年过渡，父母呢仍将他们当孩子，而他们却认为自己已经是大人了。也就是说，李云街已经有了他的主见。 送李云街去许家小院的是李静，在这一路上，李静可没少念叨：“ 云街啊，到了外婆家要听话。如今啊，他那里人多事杂，好些时候是顾不到你的。你到的时候别耍小性子啊。还有，熊熊和小西瓜都在，你是他们的姐姐，他们是拿你当榜样的。”嗯。李云街一改往常乖乖女的形象，耿直地表达了一直想说的：“ 知道了，姑姑。你别再碎碎念了，念得我头都疼了。” 是的，此时此刻李云街决定不当乖乖女了。 今天白天，学校对朱可欣作弊事件的通报出来了，不是留校查看，也不是记大过，而是警告，仅仅只是警告。据说是考虑到朱可欣同学之前的优异表现，也考虑到302班家委会委员的联名请求，学校愿意给他一个改过的机会。看到这份通报，别说李云街了，刘思明第一个就站出来抗议了。然而抗议无效。再瞧那朱可欣，跟没事人似的，反而在笑。他甚至很自觉地把座位搬到了最后一排的角落，那个角落本是属于后进生的。李云街的同桌又变成了何路了，这对李云街来说算是一件高兴的事儿。 薛老师当初让李云街跟朱可欣坐一块儿，是为了李云街能够近朱者赤。谁能想到同桌不是朱，而是彻头彻尾的墨，一块黑透了的墨。对302班的孩子来说，朱可欣最让人痛恨的并不是作弊，而是陷害同学。大家纷纷表示着不满和鄙夷，更有甚者在何路的带领下指着鼻子骂朱可欣。坐在角落里的朱可欣，他没有回嘴，只是微微笑着。 何路对李云街说：“ 你记住，以后你不能再当包子，不能再当乖乖女，就是因为你之前太没用，他才敢嫁祸给你。还有你妈，她太让人失望了，还家委会委员呢。我回头跟我妈说，下次再也不选她了。你知道吗？我妈知道这件事之后气得不得了，她觉得你妈这事儿做得特别不地道，真的。” 何露，我真羡慕你，你妈无论什么时候都站在你这边。 也分什么时候了，有时候她也挺拎不清的。 刘思明和王哲也跟两个女孩站在一堆，那王哲突然插嘴道：“ 你们说薛老师会不会惩罚我们啊？那钥匙的事儿，这……” 他敢，他要是能惩罚我们，就让王哲妈妈搞联名。王哲妈妈也是家委会的呀，反正以后不管谁犯了错，家委会搞个联名就没事了嘛。 那是，我妈还夸我们来着，说我们足智多谋，查出了真相。不过她说了，骗钥匙这事儿不可取，绝不能再犯。但是因为事情紧急，他就暂且原谅我这一次。 连看似古板的王哲妈妈都这么明智，李云街的脸都红了，直替自家老妈害臊。同样是当妈的，这妈和妈之间的差距可真大呀。 刘思明也笑了：“有什么好怕的，这件事儿我们又没做错，是吧，云姐？” 李云街轻声回应着。 接着他略抬头，眼角余光扫到了坐在角落里的朱可心。朱可心木然坐着，嘴角仍然带着那丝渗人的微笑。 李靖带云阶去外婆家的一路上，发现云阶一直在走神，就有些气恼。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？姑姑跟你说话呢，你怎么还学会顶嘴了？我问你话呢啊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小脑袋瓜子一天天的想出一出是一出，非要住外婆家。你那事儿啊，你爸都跟我说了，没什么的，不是咱干的。咱呀，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何况这事情也已经搞清楚了嘛。哼，云阶啊，应该高兴才是。 李云阶看向了车窗外。 姑姑，你不觉得你有点烦吗？哎，你呀，我是为你好。姑姑，我挺好的，往后啊，你们谁也别为我好了，我自己就挺好的。你要是还想送我去外婆家呢，就别再说话了。你要实在不想送，没事儿，路边放我下来，我自己叫个车。啊，送送送送，我送你。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一定是我上辈子欠你们一家的哈。谁让你是姐姐呢？我爸还拿你当榜样呢，就像熊熊拿我当榜样一样，对吧，姑姑？ 李静气得差点一口气没上来，一脚猛踩油门，把车开得飞快。这听说表姐要来了，熊熊很是开心，早就等在门口了。表姐一下车，他就奔了出去。 姐，我帮你拿行李。算了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告诉你啊，以后我就都住外婆家了啊。我知道。 自从熊熊妈妈许梦欣疯了的那晚打了熊熊之后，熊熊对表姐很是感激，不但感激，还生出了敬佩。这些天小院虽然人来人往，熊熊却很是孤单，他想奶奶和爸爸，而疼爱着自己的外婆，他又忙着照顾外公和小西瓜。这院子里所有的人都围着小西瓜转，表姐来了，熊熊一下就觉得有伴儿了。 哟，云阶来啦。 徐母小跑着过来，抱住了外孙女。 外婆都知道了，你受委屈了啊，回头我骂你妈，好好骂她。 李云阶嘴巴一扁，眼泪就像关不住的水龙头。 外婆，我心里可难受了。云阶啊，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，你妈要再敢这么对你，我呀就不要这个女儿了。外婆对我最好了。 李静在一旁直摇头啊。 哎呀，老太太呀，你可别这么宠着孩子，都宠上天了啊。 徐母听了这话有些不高兴了。 云阶是我外孙女，怎么宠都不为过。 李静就问， 那欣欣呢？ 这白天啊，他和许梦安陪着许梦欣去了一家心理诊所，经过一系列的测试和诊断，许梦欣确实是患了产后抑郁。 哦，看完医生回来好多了，在屋里看书呢。看书？李静一边说着，一边走进院内，朝许梦欣的房间走过去。这个房间很暖和，可是如今的许梦欣最怕的就是太暖和。生完小西瓜后，许梦欣对温度就变得异常敏感，一热就冒汗，一热剖腹产的疤痕就有些发痒，一热她总是紧张的说不出话来。许梦欣小心翼翼地问顾医生，我能脱掉外套吗？ 顾医生是位男医生，他看起来很和气，点点头说，当然可以。等许梦欣坐下，顾医生却拉着姐姐到了房间外边。 许梦欣夹着耳朵清清楚楚听到医生在问， 她丈夫没来吗？ 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，她的丈夫，这她就是指许梦欣自己，丈夫就是指贾浩文。是的，老贾没有来， 老贾在家里，恶魔封印封住了他，也封住了他的丈夫老贾。在许梦欣最需要他的时候，老贾选择了逃避。除了逃避，许梦欣想不出任何合理的解释。老贾怕是不要我了吧？这个念头在许梦欣脑子里闪来闪去，因为这个他的身体抖得更厉害了。还在房间里的李静柔声地说，欣欣啊，你别怕啊。 顾医生又进来了，他朝李静看看，李静转身带上房门走了。顾医生就坐下来说道，这样你放轻松，先说说你的情况好吗？ 我许梦欣还是紧张，额头上的汗越来越密。 好，你是产后心情不好啊，还是产后抑郁啊？这个呢，我得先了解基本的情况，还需要你做一些测试才能诊断。你别紧张，你看。顾医生指指桌上的一个文件夹，这里边有好多都是你这种情况，你不是一个人。 都是生了孩子才这样的吗？ 对，还有的是老婆生了孩子，老公抑郁的。 爸爸也会抑郁吗？ 会啊。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抑郁啊并不可怕，既然你来到我这儿，我肯定有办法跟你一起解决问题。不过呢，你得把你的感受告诉我。来，你试着深呼吸，跟着我的节奏一块儿啊，呼气，吸气，呼气，对，很好。 跟着顾医生做完了深呼吸，许梦欣感觉自己好一些了。许梦欣慢慢地组织着语言，我就是很累，特别累，我好像一点都不爱自己的宝宝。不是他不可爱，我一开始没有奶水，我不是好妈妈，宝宝应该也不爱我，他跟保姆都比跟我亲，还有我老公，他不要我了，他也不爱我了。我们家熊熊，我儿子，他现在看到我就躲，他们都不爱我了，我变得那么丑，我能理解的，只是我接受不了。 我都听到了。其实啊，很多女人生完孩子后都适应不了这个生育前后的变化，只是有的人敏感一些，敏感的人呢反应就大，反应一大情绪就容易失控。孟欣，你很幸运啊，及早地发现了自己的变化。也有些人，他们讳疾忌医，错过了治疗的黄金时期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先来做个测试啊，很简单，你怎么想的就怎么选，怎么填，好吗？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午夜拍案惊奇，半点过后继续播出。 我们的新时代，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《赞赞新时代》，王平九作词，常石磊作曲，李易峰、景甜、江疏影演唱。 又是一个春天扑面而来，大地生机，青山绿水常态， 长安街出发到美丽乡村和边寨，欢天喜地的节拍，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欢天喜地赞赞，又是一个故事挥手展开，心潮起伏，目光澎湃， 站起来，扶起来，唱起来呀。

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，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书里书外，人间百态。北平的凄 凉，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，终于 说古论今，世道人心，讲故事，说传奇，就在午夜拍案惊奇。 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，拍案惊奇。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。我不是完美的小孩，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。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，老妈有喜正在播出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。 许梦安望着已经关上门的诊室，眼里满是焦虑。站在许梦安身边的李静突然问道：梦安啊，老贾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都回老家好几天了，欣欣看医生多大的事儿啊，他都能不回来。许梦安显得有些无力： 我给他打电话了，说是明后天就回来。 哎呦，关键时候撂挑子，这可不行啊。 姐，其实我们应该理解老贾，就欣欣前段时间闹的，换成一般男人早受不了了，让他们俩暂时分开，冷静冷静也不是坏事。 哎呦，孟安呐，难怪云杰要生气，你这个人呐，你怎么谁都能理解，你怎么那么会理解？哎，请你把这些理解多给点你妹妹好不好？她才是最可怜的。 姐，你急什么嘛？怎么说着说着还上火了？ 哎呦，孟安，你不急呀？ 这事儿急也没用啊。 女人呐，一天的公主啊，十个月的皇后，剩下的全是遭罪。 李静感慨了起来。许梦安按了按李静的手：姐，夸张了啊，我们可是陪欣欣来看抑郁症的，你怎么也抑郁起来了？ 孟安呐，这段时间我瞧着你是真心不容易。 那不是还有姐你帮我吗？ 但愿是帮，但愿能帮吧。 别神神叨叨了啊，姐。 很快，许梦欣的诊断结果就出来了，确实是产后抑郁，属于情况较为严重的那种。许梦安和李静一看到有自杀倾向那几个字，顿时慌乱了。顾医生又叮嘱他们，如今除了药物治疗和心理疏导，家人的安慰和支持是最重要的。可要是许梦欣开始吃药了，小西瓜就得断奶。李静琢磨着是不是要跟老贾商量一下，许梦安当机立断，表示妹妹必须进行药物治疗。 李静朝许梦欣的房间走去，房门虚掩着，透过门缝，李静发现许梦欣果然在看书。欣欣啊，我能进来吗？ 进来吧。 李静推门而入。 孩子正在看书呢，看的什么呀？ 我姐给我拿了几本小说，说看着解解闷。 许梦欣有些不好意思： 我做做样子的，其实根本不爱看书。李静顺手把那本书一扔，不爱看就别看了，不给自己添堵啊。药都吃了吗？吃了，然后结结实实睡了一觉。自从生完孩子啊，我很久没睡得这么香了。就是吧，醒了之后被小西瓜吵得头疼，他想喝奶，一直哭一直哭。可是我，哎，别犯愁，现在的奶粉营养很均衡的，差不到哪儿去。再说了，那我那辈子人还有喝米汤长大的呢，孩子没那么娇气。你呀，先要保重自己。姐，我最爱听你说话了。行，那我就陪你说说话。嗯。许梦欣低着头沉思了一会儿，突然说，姐，你说老贾还会回来吗？ 哎呦，必须呀，他老婆孩子全在这儿呢，能不回来吗？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他不会再回来了。以前他对我那么好，我没觉得有什么，现在他不在身边了，我才明白自己不能没有他。 他呀，他不能没有你。 如果他不要我了，我该怎么办呢？ 这个星期六，李云街按时去了补习班，刘思明、何露、王哲他们几个也都来了，独独朱可欣的位置还空着。何露爬到了李云街耳边小声说着， 哎，朱可欣今天怕是来不了了。怎么，你还不知道啊？昨天在学校里有人往朱可欣的书包里泼了奶茶，把他的书全都弄脏了。我也是昨天晚上听301班的人说的。何露啊，谁干的？301班的毛倩倩呗，他们俩早就有矛盾。这朱可欣当早读纪律巡查员时没收过毛倩倩的漫画书。何露啊，那都是去年的事，不至于吧？是，毛倩倩以前不敢惹朱可欣，可是现在朱可欣都这样了，还有什么不敢惹的？一码归一码的，往人书包里泼奶茶，这也忒那什么了吧？哎呦，李云街，你还替朱可欣说话呀？不是，我只是觉得这两件事之间根本没什么联系。哼，反正我心里挺痛快的。我，李云街不知该跟何露说什么。好像他说什么都不是。如今的朱可欣在班里再没人搭理，就跟个隐形人似的独来独往。尽管朱可欣从没跟李云街道过歉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检讨书的时候也是那么有气无力，没有半分诚意，可是李云街觉得朱可欣已经得到惩罚了，虽然这个惩罚太轻，让大家觉得极不公平。不公平可以说，可以理论，但毛倩倩借着这事儿踩了朱可欣一脚，这又算怎么回事呢？李云街有些郁郁寡欢起来。刘思明提出课后去吃炸鸡，都被他给婉拒了。 等李云街回到许家小院，熊熊高兴地迎了上来。 姐，我爸回来了。 老贾真的回来了，他还从老家带了一些好吃的好玩的给大家，据说那边的石雕很是出名，他给李云街带了一座小小的石牛，石牛不过手掌大小，却雕得栩栩如生，两个牛角朝天，特别霸气。小姨父笑得很开心，他说，云街啊，你要是中考了，这个给你啊，图个好彩头，牛气冲天。 不过李云街发现小姨父跟以前有些不一样了，他以前也笑，但是笑起来脸上没有那么多褶子。他不敢相信短短的几天小姨父居然就变老了。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小姨父的馈赠，连小西瓜的新保姆张姐也有，最快乐的自然是小姨，跟小姨父两个人逗着小西瓜，那小西瓜咯咯直笑。到了吃晚饭的时候，老爸老妈和姑姑也来了。往常李云街是极喜欢聚餐的，超级热闹， 大家说说笑笑，他也可以无拘地吃喝。可是这段时间，李云杰一直在跟老妈打冷战，饭桌上也只是低头吃饭。 老贾说了些乡间的见闻，外公听得很是认真，说等他身体好了，一定要去那边玩。小姨夫就拍着手叫：“哎，好呀，好呀！” 老贾，等吃完饭，咱就回家吧。 不急，不急啊。 小姨的笑容一下僵在了脸上，把碗筷一放，马上就起身走了。姑姑忙去追，而老妈则把小姨夫叫到了外边。外公拿筷子敲着碗：“ 吃饭，吃饭。” 外婆一面朝外边看，一边应着外公：“吃饭，大家都多吃点啊。许梦安觉察出了老贾的异样，尽管他仍然跟往常一样跟家里人打成一片，也还是那个颇受老丈人喜欢的女婿。许梦安建议：“老贾，出去走走啊。”小院的巷子出去是有个公园，挨着江的缘故，夜景很美。老贾往前走了几步，推开了院门。 哎呀， 两个人沉默着走到江边公园，许梦安才说：“老贾，你也别有压力，欣欣的毛病能好的。医生说了，只要我们家属配合，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你也蛮辛苦的，就让欣欣再在爸妈这边住一段时间吧。咱爸爱热闹，家里人越多越好，不碍事的。”“ 大姐，这……”“ 有什么就说，我不是外人。”“ 我挺怕的。”“ 这个呀，我们都知道。所以你在老家待了这么多天，爸妈也都不怨你。爸还说是他太宠欣欣了，把他给惯坏了。”“ 我……我怎么跟您说呢？我……”“ 老贾，怎么想就怎么说，哪怕你告诉我说你跟欣欣这日子过不下去了，你要跟他散，没事儿，我都能接着。”“ 行，大姐，我不瞒你说，我确实考虑过跟欣欣离婚。” 听了这话，许梦安并不意外，他只等着老贾继续往下说。“ 哎呀，连我妈都说，要实在过不下去啊，就离吧。我这些天在老家左思右想，脑子都快炸了。”“ 老贾，你既然还叫我一声大姐，咱就别绕弯弯了啊。我也不瞒你说，这些天我想过最坏的结果，不外乎就是你们俩离婚。可离婚是大事，但也不至于说真的谁离了谁就活不下去。但是真要离，这前前后后的事儿咱都得想明白了。前边那些事儿要想想，想想你们的过去，这后边的事儿也要想想，想想你们呢还有没有未来。”许梦安一口气把心里想说的话全都说了出来。 老贾突然拍了一下光溜溜的脑门说：“不行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”“ 什么就算了？什么又不能算？”“ 姐，我现在要是撂下他，我算一个什么东西啊？不对不对，我要是现在撂下他，我就不是个东西，所以我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不离婚，这抑郁症要是能治好，大家都高兴；要是治不好，也是他和我的命。只要孩子不跟着受委屈，我苦一点没什么，我苦惯了，不怕。” 听老贾这么说，许梦安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，但是他的眼圈还是红了。“老贾，听了你这番话我就放心了。你给我记住了，欣欣不只有你，他还有我们。” 好。”老贾抱着脑袋开始哇哇痛哭起来。 许梦安没拦着， 他也没劝。他明白，这段时间妹夫确实很难，或者说老贾跟妹妹结婚以来，他就一直承受着莫大的压力。妹妹向来就作，别说老贾，就是有血缘关系的许梦安，有时都恨不得把妹妹吊起来打一顿。何况妹妹现在还得了产后抑郁症。许梦安拍了拍妹夫的肩膀，老贾都会好起来的啊。 大姐，你先去吧，我一个人在这儿先待会儿。 好。李银街听得小姨房中传出哭声，不顾外婆的反对跑了过去。姑姑正劝小姨，嘱咐李银街去倒杯热水。热水倒来了，小姨吃了药，这才稍稍安稳下来。李云街还是担心小姨，姑姑却支持她离开。她刚走出房门，就撞见了自己的老妈。只见老妈的眼睛红红的，看着李云街。 小姨没事了？ 老妈先说话了。李云街这就要溜走，老妈一把拉住了她的手。 云街啊，你等等， 我还要去陪熊熊。 外婆这边人多，你先跟我回家行吗？ 不，我要留下来照顾小姨。 小姨不用你照顾， 我还要照顾外公。 他有外婆和兰香表姑照顾。 小西瓜， 小西瓜有保姆的，你就还是不想回家是吗？ 老妈仍然盯着李云街。李云街低头看着脚尖，咬着小嘴唇说， 对，我不想回家。就是因为我没向你道歉吗？ 对。好，那你听好了，李云街，你要是想用这种方法来威胁我，我告诉你它没用。 有用没用，这是我的态度。 云街啊，好多事不是说你哭闹一番，你作一下就能如愿的。你用这种方式绝对不可能得到你想要的，即便得到了也没任何意义。 你可真行。 李云杰说着抬头对上了老妈的目光。 我不过是想要你的一句对不起，你都能说出那么多大道理的。 这时候姑姑李静走了出来。 云杰，你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 李云杰沉着脸转身就跑。李静转对许梦安说， 梦安，你也是，你跟孩子说这些干嘛？ 许梦安往妹妹房里看了一眼。 姐，欣欣睡着了？ 嗯，吃了药的缘故。 李静带上房门，柔声地说， 让她好好歇歇吧。 李云街气冲冲地走到外婆房间，外婆不在，老爸正给外公剪指甲。外公嘴里嘟嘟囔囔的，李云街没听清楚他在说什么。老爸就笑着说，云姐啊，你外公啊眼里只有你小姨夫，一直问他去哪儿了。 外公说的那句李云姐倒是听明白了。 老贾好。 外公看了李云姐一眼， 生气不好。 我没生气啊，我才不跟他一般见识。 云姐，你妈让你回家你不愿意啊？ 李云街拿纸巾给外公擦了下口水， 我就是想留在这儿陪外公吗？ 我积极，可以。 外公很嫌弃地摇头，说完了继续看手里的平板电脑。李云街知道外公这是要发表长篇大论了。果然，云街把平板电脑递给外公后，外公划开写字板，写写画画了一番，然后拿给云街看。 李林凑过来看了一眼，朗声念道， 听你妈妈的话，你妈妈说的对，严父出孝子，慈母多败儿。 李云街撇撇嘴， 什么样？ 那边许梦安跟着李静走到了天井。今晚的月色不错，如果没有那么多糟心的事儿，应该可以说能好好的放松一下。 天井里除了花花草草，正中间摆了套桌椅。天气好的时候，许父很爱张罗着在这里吃饭。兰香切了些水果过来，招呼许梦安和李静坐下，又给泡了壶茶。许富贵靠在许梦安脚边睡着了，肆无忌惮地打着呼噜。很多年前，这许富贵还是只小奶狗，妹妹在这天井里叫他蹲下和握手的情景仿佛就在昨天。妹妹许梦欣将一个小皮球扔到地上，小奶狗便去追。许富捡起小皮球说，妹妹这么大的人怎么还像个孩子。 是啊，许梦欣就像个孩子，他得到了许许多多的爱，却还渴望得到更多。他这30来年顺风顺水，身边所有人都围着他转，在家里备受父母和大姐的宠溺，在学校呢拥有无数的追求者，出社会不，他从没有出过社会。许梦欣一迈出校园，就认识了许梦欣至上的贾浩文。如果架着梯子真的能够上天摘星星，贾浩文一定会去摘一颗给许梦欣的，哪怕拼上性命。被保护得好好的许梦欣总以为美貌和爱是不会变的，她能一直美下去，她也永远都会被宠着被爱着。贾浩文爱我，所以我可以欺负他、压榨他、提出任何要求。贾浩文爱我，所以我说什么都是对的，我做什么都是对的。贾浩文爱我，所以他就必须忍受我的坏脾气。贾浩文爱我，所以不管我怎么对他，他都会留在我身边。明明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，许梦欣却比李云街还天真。 李静这时候打断了许梦安的思绪。 梦安呐，云街就要中考了，按我说还是回家住比较合适，你跟个孩子较劲犯不着的。 许梦安顿了顿才说， 姐，你知道我最担心什么吗？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云街的成绩，而是这孩子的心智，他是被大家宠大的，我呀怕再宠出另一个星星，不能由着他了，得让他知道想吃糖就得靠自己的努力，而不是哭闹，没有人欠他的，也没有人必须是爱他的。哎，你呀，李林就是读书读傻了，你是读书读的。 李静到底没再往下说，兰香插嘴道， 我知道，女子无才便是德。 许梦安笑了，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。 老妈有喜，作者蒋离子，演播阿达、周健，编辑海燕，录音师张笑音、马笑语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哦嘿妈妈，那天你再一次为我悄悄流下泪，你可知道他已化作伤痛滴滴落在我心扉，永远都不会忘记，你看我是那难受的。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蓝天下》，子敬作词，王佩作曲，汤飞、于月月演唱。 没有溪水，河流无意壮大，没有你的幸福，我们无以为家，走出来在我狂暴的蓝天下，收获你的欢乐，那里边种想更早相见，分享浮世无华，一起去听你平生的心里话，明天可以期待在你思乡脸颊。